的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我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，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状态，工作到凌晨，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，像很多人白加黑5+2的生活越来越频繁。希望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回顾一下生活的细节，不管际遇和心情怎么样，吃好一顿饭，睡好一次觉，过好每一天，收拾好心情，明天重新出发。 你知道我不轻易对人说谎，最多也只是选择隐藏，等你有一双翅膀。其实我很害怕飞翔，也不是真的不敢去留。 开始想，开始想。 有时候会偶尔想起一些尴尬的事情，有的时候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，但我们应该都明白，为往事尴尬和为未来焦虑其实都是没有用的，这一些只会让我们更加难受罢了。所以我们更应该明白，为往事尴尬和为未来焦虑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我们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够化解这一切。 我多想和你肩并肩，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，一直从天蓝想到深蓝天。我多想看看你的脸，我多想和你肩并肩，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，一直从天蓝想到深蓝天。 昨天跟朋友聊起人生发生的重大转折，后来得出结论就是，

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，还没凝固已经成灰。等到青丝枯尽，它再出现那一回。等到红尘残碎，它再让人双宿双飞。 都说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，有的人年初就要辞职，结果现在还在上班，迟到都不敢。所以说，其实一切不过是一场生活罢了。开心和悲伤不是对立的情绪，没有办法互相抵消。我们每天都在大笑，但不代表这样就是一个积极的人了。开心和悲伤在我们的身上不矛盾，所以非常的羡慕那一种带着一种情绪就可以活下去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麻木的，毫无表情的在过着生活。 角落那一桌坐一个人独自喝闷酒，喝台上的我目光交错，而你怎么了？谁来点拨我心中最心的寂寞？我的爱人他走了，不再爱我。几多为何只有心酸适合我？看台下的人悲慌交错，谁为我喝酒唱到泪流？我只要醉不想解脱。 一天又过去了，哪怕下班之后要面对乱成一团的生活，耳机线又缠在了一起。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时间一秒一秒走过，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处在一边奋斗着，一边期待着，一边怀疑着，一边坚持着的状态，也经常会有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故乡的感觉。生活是一场持久战，我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，但只要还在坚持，就已经赢了。我朋友每天都在为自己加油，他说因为想买的东西还有很多，忙碌的工作起码能让你心安，一起努力吧。 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，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，在你心里闪耀着。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，消失在平庸里？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，离开你深爱多年的故事。 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